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接下来是听众识别，这是我们 FM 974早安音乐秀的听众吗？7点整，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是来自苏醒和何洁的 Stand Up Again， 他们两个呢也算是出道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觉得自己重新出发了，所以写了这么一首歌。 对， 不过对于我们早起的朋友来讲，能从床上重新的爬起来， 已经算非常不错了啊！这么冷的天，所以呢，请大家来听听这首歌曲 Stand Up Again。 亮多希望，最初的地方，那不予骄傲的理想，忘记所有痛伤。Cause I will stand up again, I will stand up again, stand up again. Cause I will stand up again, I will stand up again, stand up again. 恍如昨日，曾在荣耀之巅，向世人自造华丽骄阳，杀气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狂好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顷刻非凡隐于天，浮光掠影般一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想，脸变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颂，挥了拳，一个痛恨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醉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过后不期而遇的漫长冬季，太多同声同气，却总在懵逼重启，一切谈何容易。 Sometimes I really feel lonely， 谁允许自导自演，谁无奈自嘲自怜，谁在乎自暴自贬，谁真心自豪自谦，烈狱肆虐，人如皮囊丝线，若可被逐出字典，多少人摔倒了那么刺眼，就学会生存必备，嗅到现实的气味和机会，不理会谁敌对，太多的避讳，只是自以为，不去进退就被击溃，但往往却疲惫，但我再次牺牲，将他们个个击碎。 飞驰的时光，当我站在高峰之上，翻越层峦叠嶂，黑夜为我点亮，多希望最初的地方，那不予骄傲的理想，忘记所有痛伤。Cause I will stand up again, I will stand up again, stand up again. Cause I will stand up again, I will stand up again, stand up again. So we come back better and stronger.Taking the pressure and attack， 少了心情感叹，不再心惊胆战，只敢干，会遇弱已参半，才看淡廉价的诉苦和同情都泛滥，要强的扔掉保护伞后孤单，前行承受了多少不满，心思会复燃，举个声音说再坚持，倒不掩饰编制，要证明一切不完，可我那片山不放肆呼喊。 When I fight， 就算遍体鳞伤，脚样不退让。 When I try， 就算举步维艰，不停去冒险。 When I cry， 即使疲惫但不倦怠，从现在用我的样子去恳求爱。 This is what I write this time， just give me the mic， 就像出每段日记，理想还有那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战友，看尽了爱。 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成功整条隧道，前路被黑暗围绕，看不到周围是怒目还是微笑，默默无闻的陪跑，不堪重负的溃逃，多少心里憔悴的梦在呼啸声中破碎掉。 But I will stand up again， 再次起身，面对道别和离分，时常孤独的体温。No longer I need direction, just listen. No longer I need protection. Got a mission. 这是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妄算或皇冠，亏欠用自去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过去的信念多少人还找不到，背负的重量命途已经逃不掉，后续会大大的绝不可乞讨，纵使失去了依靠也绝不可乞讨，每一秒都祈祷不忘初心年少。 Cause I 每天早上呢要进行人跟床分离运动，两次以上的人可以举一下手。现在就是一个起床困难的时期，因为天气特别的冷。大家刚刚听到的苏醒跟何洁呢，两个人在大声喊着说，我会重新站起来的，会重新让你们都看到我。那他们两个呢也会出现在1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的舞台上，这一次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开唱。 对，当然这次呢颁奖典礼当中呢，这个歌手是非常的多啊，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苏醒以及何洁之外，还有像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尚雯婕、迪玛希，这些人呢都会确定登场。而这一次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听众，也为大家争取了很多与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嗯，前几天啊都有送票给大家，再一次提醒，如果您收到我们的短信通知的话，这一次我们送出的是兑换券，要记得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赶快把票兑出来， 早点去兑换，然后呢以免这个夜长梦多哈。 是，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张景耀很早就来了，他说，哎呀，我今天骑共享单车到地铁站都快变成白眉大侠了，天气非常的冷哈。来一起关注一下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北京市气象台的低温蓝色预警依然在持续发布当中，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8.5度，最高气温今天只有-3度，最低气温要低到-11度。 对，所以呢今天的天气是十分的寒冷，防寒保暖是大家的重中之重了啊。另外呢最近的天干物燥，大家要注意一下用火和用电的安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啊，最高气温是-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11度，最大的相对湿度是30%。 刚刚听到11度的时候，什么好开心，零下是零下 哈。 来看一下签到前10名吧，第一名是没有脾气，第二名 Zero， 第三名一勺定乾坤，第四名 YFG 王超，第五名是神采奕奕。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淼儿，第七名是雪宝宝，第八名是刘金龙，第九名是梁怡，第十名是这代人好坏啊。这个恭喜以上10位朋友啊，大家这个名字也是取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早上呢金惠子，我们的老听众跟我们说，今天跟朋友换车开的，早上一进车里，就是刚刚发生的，我跟我老公的习惯性动作，一进车把人家车给锁定在 FM974 了。你们让人家一开始就是 FM974， 你们应该把其他频率偷偷删掉啊。 啊 不 还有这种操作、啊、不留一两个也可以啊。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是了，是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哈，不知道你蛙最近怎么样了。对，没有发错，不是你娃，是你蛙。因为最近这个旅行青蛙啊简直风靡网络了，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在养蛙，但是也都在抱怨说，我蛙又出去了，我蛙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蛙一点也不想理我。 这个其实如果大家最近关注的话，你刚才说到你蛙的时候，大家应该就会会心一笑了。 我蛙，对对 对，因为最近大家这个尤其朋友圈当中，那是这个非常非常的绿啊，简直绿油油的，有一片生机的感觉，每个人的自己的孩子都是一只小蛙。 因为真的有点想不通，就是这个几乎是零互动也零技巧，就是旅行青蛙真的就像游戏界的一股清流一样、嗯、完全没有什么打怪升级之类的，而且画风还很温暖， 对， 想象空间也脑洞大开。而且呢真的我身边养蛙的这些朋友们每天都很牵挂，不止一次的再去看、哦、我蛙又出去了，我蛙又从哪里拍来了一张自拍合照。 哎，我问你是女生多还是男生多？ 嗯，女生多， 女生多一点哈。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满足了大家很多人的这种母性的心理哈，或者是这个当家长的心理吧。有人说这只蛙其实你看到的就是成年后的自己， 但是也有人说就是其实是想尝试一下说养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嗯、 对， 你不觉得跟养娃挺像吗？就以前你养宠物的话，可能更多的宠物游戏就是说你给它喂吃的，你给它买房子，你给它买玩具、嗯、然后它就会越来越大或者等级越来越高。 对， 但这个旅行青蛙是完全不受控的， 对， 就你对它再好，人家说出去玩就出去玩了， 而且它有自己的社交圈，它有蜗牛啊，有小松鼠啊、 哎、对， 然后它自己的，你每天只要给它准备好去这个春游时候吃到的一些甜点就 OK 了。 对，人家一点也并不想理你。 所以养蛙，所以最近有句特别火的话叫做养蛙方知父母恩，好想想自己当时父母为我们准备春游出去玩的时候那种含辛茹苦的感觉哈。 所以其实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爱玩网游吗？你喜欢或者讨厌某一款网游的游戏是什么的理由是什么、 嗯、 希望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一起告诉我们。在后花园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宝爸宝妈都是开着车送自己的小朋友去上学的， 对， 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这首歌曲，所以今天终于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哎、

gotta get a cigarette, yeah, start living in the moment. Goddamn, goddamn,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Cause I'm all that's all we got. Yeah, got one, we got one, we got one. That's Craig David, living the moment. 如果你爸还没有回来的话，你不妨活在当下，不要去管他好了。最近很多人的这个精神啊，被自己的蛙牵动着。红果儿说，我的蛙最近还挺正常的，白天出去浪，然后半夜回来，只能说半夜，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的。然后看书啊，做手工啊，等到接近中午时分再出去浪。 你知道自从养了蛙之后呢，很多人呢就添加了很多情怀，比如说这蛙有两天没回来，说哎，他怎么还没回来啊？ 对啊。 那如果这个蛙有两天都在家里待着，然后你又会说 你怎么还不出去浪啊？ 不出去玩，他这个社交怎么来进行的？真的是 就跟养了个小孩一样， 对，养小孩一样啊。 我觉得红果儿家的蛙还挺正常的，芊芊家的蛙说，我的蛙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的，现在还没回来。昨天在家里削木头，削了一宿。 对啊，所以他昨天削了一宿木头，今天一定要去放松一下嘛，对吧？很正常。 方向艺人也跟我们说，我蛙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蛙特别爱吃，跟我一样。 嗯、这果然这是养的越来越像了哈。然后 Zero 说呢，这个玩出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感觉，而且现在有一种空巢老人的感觉。 哎，很贴切。就是 这个蛙每次出去半天都不回来，你知道吗？ 就空巢老人的这种感觉。 是。 当然，除了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旅行青蛙的游戏哈，咱音乐秀也想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喜欢玩网游吗？喜欢或者讨厌一款网游的原因是什么呢 ？Mercy 跟我们说自己玩手游《航海王：强者之路》，主要玩的是情怀，因为动画片已经看了15年了， 嗯， 还会继续看下去。会不会孩子大了还没有完结啊？ 真的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很多人的历史情节，或者很多人的这个大航海的情节，就是从一部动画片或者是一部这个一部手游或者游戏开始的。 对，你像柯南一直出到现在， 然后我们也没有变成侦探。 对，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你喜欢玩网游吗？喜欢或者讨厌一款游戏的理由是什么？最近这个玩旅行青蛙的人特别多哈，看好了你蛙，如果你蛙真的玩到瑞士去的话，还得自己盖房子住酒店。 是的，你没有听错哈，瑞士的冰雪酒店呢，这个冬天的促销措施就是房客可以入住自己动手亲自建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冰屋，这听起来感觉还挺奇妙的哈。 其实这个酒店呢是在一个著名的滑雪区，酒店每年的冬季都会重新建客房，耗费差不多大约得3000个小时来准备这些冰雕装饰。 嗯， 那今年冬天他们确定了一个主题，就叫做北欧神话。 每年的这个主题还不一样啊。 对， 今年呢除了这类的传统客房呢，游客可以选择自己动手建一间。店方呢透露到呢，这个建造一间冰屋的时间取决于冰屋大小和建造者的人数。比如说我们说只能睡2个人的常规的小冰屋，需要2个人整整盖1天，劳作之后呢，你会睡得像天使一样。我估计是一个 累 的， 一是累的，二是睡到自己亲手建造的房子当中，感觉也会不一样啊。 嗯， 有很多人却很心动，就觉得说，哎，去那里自己建一个房子睡一晚上，感觉特别好玩。 有那 个 啊， 对，盖好冰屋之后呢，你想冰屋会不会特别冷啊？其实给你披上这个羊皮垫子，钻到睡袋里面，据说-40度也不怕。 但是啊，温度太低了，所以呢，只有99%的游客只住了一晚上就出来了。但是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 如果你挖住到那里边的话，你不用担心，第二天他自己就会回来的，冻的。 是， 但这个不便宜哦，很贵的，还 挺。对，如果你挖去的话，估计第二天就回来继续削木头了哈。 这个差不多住一晚上要2500多元人民币。 给你挖准备的东西还得多一点， 嗯，尝试一下， 钱还得多一点。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去瑞士自己盖一间冰雪的房子住吗？或者还是待在暖和的家里继续打游戏呢？你喜欢玩网游吗？欢迎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若只腾数十里会问到你，若有而数十寸行到尽处，相拥的不会是你，枉费谁心机。踏进地平线万里，我碰到你，是或言与命里，决定我一失手只抱住你，其他爱情在转过角度也没法猜到，行对行错谁有分数，发现最后你愿跌入我怀抱，牵手上路不需要 在哪里找，但是无发现你却与别个相识相恋，这段旅途怎叫人期待。抉择有谁会知道，行对行错谁有分数，发现最后你愿跌入我怀抱，牵手上路，不想知更好，好不过终于找到、有拣对路，却往往便会拣错路，最重要是我们最后会来到愉快归途，不必找更好，好不过伸手碰到。 来自张学友的一首老歌《找对你》。其实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你要找到一个特别投脾气的网游，并且一直坚持玩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你跟他之间的一种缘分， 也不容易。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找到任何合适你的东西，其实都不是那么简单或者容易的事情。 嗯，比如说找到一只合适的泥蛙， 我 们两个今天 我俩点太 Q 到一只来，我们不能老这样，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你最喜欢的网游，我们俩今天一直在 Q 这个蛙是吧？ 但大家也一直在 Q 我们啊，像飞他说我的蛙一直在看书，然后就尴尬，到底怎么办？你家蛙就一直不出去浪的那种类型。 飞的尴尬在于他自己都没怎么看书，他发现他跟蛙的这个步调不一致啊。 嗯，还有今天太子跟我们说，小时候最喜欢玩的网游就是石器时代，那会儿这游戏特别火，基本上班女同学都在玩，可能就跟现在的这个旅游青蛙是一样的。 对， 尤其是当时有一段时间放假在家，天天都在玩。 哎，太子一看呢，跟拉回到我的记忆，当时我们旁边同学也经常在玩哈。 石器时代是吗？ 是，对，这个是一款，这个算是最早的一个网游了。当时我记得专门介绍这款游戏的时候，还给你介绍了很多东西，你还可以跟旁边的人一起分享啊什么的。现在想来，其实不就是一款网游吗？因为之前都是单机游戏，所以第一次出现这样一种形式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啊。 对，还有打游戏打出责任感的樱木叨叨叨，他说我喜欢打王者荣耀，已经3年了，没有一天断过，因为我有一个温暖的战队，我是队长，必须要对他们负责任。 好吧，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个事情呢，是成功的说服了我啊！看来呢，你并不是因为喜欢打游戏而去打王者荣耀的，是 我是有责任感在的，我要对我的战队负责任。 是， 其实这个游戏呢，还有很多的卡通形象、动画片啊，都伴随着孩子们一起在成长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呢，哇，他最近厉害了，在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印上了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 他就是米老鼠米奇的。甜蜜的女友 米妮， 对米妮啊，这是她是孩子们的宠儿，好莱坞的这个经典的传奇啊。当然呢，这个Walt Disney 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呢罗伯特艾格，以及著名的歌手 Katy Perry 等等，也共同参加了他的天星仪式。最关键的是，大批佩戴他标志性的蝴蝶结的粉丝以及众多的儿童也参加了这次仪式、啊。 是每次你只要去迪士尼的话，就会发现基本上女孩子都会化身为米妮的这个形象。 米妮才是超级巨星，在女生心里啊， 童年的卡通形象呢，往往会伴随着我们一生的记忆，像米老鼠、唐老鸭啊、舒克和贝塔，还有可爱的小猪麦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电影《麦兜饭堡奇兵》的主题曲《童真》。 这一架飞机载着每个愿望去翱翔，再到一个秋千，到宇宙冒险与玩耍，对一座城堡捍卫所有天真和善良，小脑袋可能无限大。我要集结大家的勇气智慧，有一天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多重要，天真多重要，心不能变老。欲望粗面吃不到，也要把肚子填饱，再做噩梦来打扰。 25年诚意陪伴，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蔡户营桥以南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爱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命着。 照出的是光明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英雄只能白发白中中破魔道机关，一意孤行目空一瞥，谁又敢阻拦，直到金木出手被命长上直至他旋转，苏醒了猎杀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后羿出手不简单，后羿掀起魔多难，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进展，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将雨雪奋战，什么遗憾，望着是后羿的图案，星球埋藏过往一段，一轮明月照出的是光明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星球只能白发白中重逢魔法机关，一意孤行目空一瞥，谁又敢阻拦，直到金木出手被命长上直至他旋转，苏醒了猎杀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后羿出手不简单，后羿掀起魔风眼，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进展，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将雨雪奋战，什么遗憾，后羿出手不简单，掀起魔风眼，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后羿剑法的进展，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将雨雪奋战，什么遗憾，望着是后羿的图案， 在我们早安音乐秀当中出场率很高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后羿，不过今天选它是有特殊的理由的， 为什么 也跟我们的主题很贴呀，这是王者荣耀的角色主题曲，李荣浩专门创作的， 一看我就 out 了，因为我完全 不玩 是吗，谁我刚才很奇怪，哎，李荣浩干嘛写一首后羿的歌曲啊， 对，这是王者荣耀就有钱嘛，撒各种各样的，而出了好多的角色主题曲、 哦、 我觉得这首还蛮好听的， 是， 而且呢冯泰利斯跟我们说农药农药王者农药啊，一提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你喜欢玩网游吗，喜欢或者讨厌一 款网络游戏的理由是什么？好多人都点名到了《王者荣耀》。 对，这款游戏确实是大火游戏，而且去年开始，我觉得基本就是占据这个总统山的位置了，一直都是第一名左右哈。 嗯，还有像 T 头也跟我们说，年轻那会儿经常五六个哥们儿一起去网吧包夜 ，DOTA 开黑。 DOTA。 哎，当时流行一句话：“男人寂寞玩 DOTA。”现在呢，几个哥们儿都各自成家了，不再寂寞了，自然也是没有机会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的玩耍了。 对、嗯， 但是也挺怀念那些年大家一起开黑的时光。 你知道，在这个玩游戏的人当中，其实有一点很有意思啊。我当时有个朋友准备结婚嘛，然后他说：“哎，你帮我招待一下这帮朋友，今天晚上要一起去唱 KTV。”我说：“那你们那帮中学朋友呢，一起去玩 DOTA 就好了。” 啊，对对对，你知道就是女生在结婚的之前会办一个单身 party 去唱唱歌啊，或者 对对对对，就是 很 丰富，对 对，男生就会哎，我们包个网吧来一起打个游戏吧，就感觉享受一下最后的单身时光。 不过从现在开始，估计女生也可以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养蛙秘籍， 哎， 就可以不用去 KTV 了。 你知道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虽然今天来跟大家聊的是各种各样的网游，但是很多朋友还是离不开自己的娃。 对， 因为像比如说小月 Amy 跟我们说，我从来不玩游戏的，然后也是听朋友说，因为最近这个旅行青蛙实在是太火了。 对， 然后呢破天荒第一次玩游戏直接进坑了，把自己玩悲剧了，我要崩溃了，都四天了，我的娃去哪里了？不会饿死了吧？ 我跟你说，就是这种真的是养蛙方知父母恩，然后你才知道你那种担心 蛙行千里母担忧啊， 就无望的心情你知道吧哈。 还有莹也说，哎呀，我忘了保存我蛙寄回来的照片了，就木有了，好难过呀。而且对，还一直玩另外的一个游戏叫深海 水 族 馆， 养 鱼， 嗯，还用 VR 看海底世界，挺唯美的，而且认识了好多鱼。嗯、 对，但是桑尼棒棒哒呢就比较看得开，他说，哎，有个网游玩了7年，然后戒掉了，现在呢基本很多人气网游都玩过，不过呢都没有能够坚持多久，可能已经过了有网瘾的时候了。关键是网游玩了7年。我觉得也已经不错了哈。 是，我们今天呢都跟大家来聊一聊，是你喜欢玩网游吗？但很多朋友也会看看自己身边哈，比如说小丽，她说我自己本身对网游没有兴趣，但是我特别讨厌娃他爸玩游戏、 嗯、 对，这是真实的宝宝哈，不是旅行青蛙、哦、娃他爸玩游戏，因为玩起来的时候真的连娃都不管了。 对，这个还是要多顾及一下家人，尤其刚才那些人说了嘛，你自己有了孩子之后还是要有些责任感的，对不对？ 对，你也可以像我不是好人一样，他说我对我家蛙，这个是青蛙哈、 嗯、 完全放养，爱干嘛干嘛，啥都给你准备好了，想玩多久玩多久。 哎，你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宝爸哈，关键是一句啥都给你准备好了， 对， 其他的再说哈。啊，管妹妹说，我老公呢特别爱玩儿，这个当然呢，大学的时候呢，谈恋爱呢就让我捡到了。我们俩呢一个上班一个东一个西，但是都听早音乐秀，算是我们俩一天的互动。 哎，广播们可以告诉我们你老公叫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每天定点的互动 Q 到你们两个、 嗯、 还挺有意思的哈。 对，你们俩其实在听我们节目也算是一种玩游戏的过程了哈。 嗯，还有恩正明也跟我们说，我是做教育行业的班主任，对游戏这个东西吧真的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呢我喜欢玩游戏，恨的是学生们如果只玩游戏不学习，我就会很头疼。但是 太双重标准了哈。 那一是老师嘛，你要求老师，那年轻的时候他也不玩游戏，要好好玩不玩我也说不准啊。 对啊。 但每次看到学生们偷偷上课打游戏的时候，都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 嗯、 每天几乎都要跟学生们斗智斗勇，在一些这样的事情上。 是神，我觉得呢，其实 Angel 明的意思是，我自己呢玩游戏算是我自己小爱好。 嗯。 但是孩子们是上课玩游戏，这就不对了。 对，对于学生们来讲的话，玩游戏还不如去听音乐会，因为我们这是北京音乐广播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大师与少年将在这个周日1月28号晚上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厅举办。 对，广播之声的青少年乐团呢，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于2017年来创办的，是国内第一支兼具了完整管弦乐团、管乐的交响乐团、民族乐团、合唱团编制的青少年的音乐团体。乐团的艺术指导呢，都是国家的专业院团以及音乐学院的顶级音乐家，所以呢，这次成立这个青少年音乐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学习音乐的孩子在音乐当中来彼此激励，让他们在团队合作当中找到强大的力量以及归属感，让音乐成为他们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经历。 我们这一次的音乐会的主题大师与少年，所以呢将由一流的乐团的音乐家和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与乐团的青少年们同台演出，比邻演奏，呈现的也是音乐家们对于小小音乐少年的关爱帮助以及支持，为少年们撑起起航的风帆，带领他们一起感受音乐 乐的力量。 哎， 不得不说现在的小孩子们的课余生活真的非常的丰富，除了像参加乐团啊、音乐会啊，然后在课余的时间玩玩游戏啊，还有很多的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动画电影。 对，已经定档在大年初一上映的合家欢的电影《熊出没变形记》，日前呢已经在北京举行了宣传活动了。这次的变形记呢，将核心放在了父子情当中，讲述的是光头强和他爸爸的故事哈。 光头强和他爸爸， 从来没见过他爸爸是谁， 老光头强吗？而且这一次特别好玩的是，他还邀请了好莱坞的知名女星加盟。 嗯， 制作团队呢是采集了美剧《破产姐妹》（Broken Girls）， 很多人都看过哈。当中两个人形象非常有意思，贝斯比厄的形象要把它进行动漫化，采用真人绘制虚拟角色的方式来打造一个新的角色。 嗯， 而这个贝斯在片中的身份是一个环保主义的生物学爱好者。想想哈，一个环保主义的生物学爱好者跟熊大、熊二、光头强、光头强的 爸 爸，熊出没变形记还挺值得期待的。 确实是，尤其这两个新人物，我觉得一听就感觉想去看一下哈。 今天咱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你喜欢玩网游吗？喜欢或者讨厌一款网络游戏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还有资讯，真的都是童趣满满啊。 哎呦哥哥，嗨，你好。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我生病了。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那呢好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公主病啦。 为什么我要去晒太阳，我要去学游泳，冲浪不要单手来扛，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要我奔跑在太阳上，你的飞板我学过来的，要我学过一身太阳，因为你说太热，热热的想你，我在自己童话世界，你说不是人话怎么叫公主，看来这位公主病得好像不行，哭着说 2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 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全球瞩目时刻，登顶荣耀巅峰。 大家好，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距离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还有两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来自 Camila Cabello All These Years， 又是一首热单。我觉得她真的是可以典型的被封为老天让你红系列、 嗯、 因为当时在这个女子组合 Fifth Harmony 当中的时候，可能没有人注意到她，但是在这个被退团的争议当中，其实各执一词，她说自己是被退团的、 嗯、 然后她的团员说啊，她是主队退出的。但不管怎么样呢，人家现在交出来的成绩就是她最近的这一首大家已经听烦了的 Havana，终结了黄老板 and Sherry 和 Beyonce 的合作情歌 Perfect 长达六连冠的绝杀，在 Billboard 的单曲榜当中拿到了冠军。 关键就是有的人窜红的速度就是你完全不能预料啊，所以我觉得以 Camila 这个现在的这种窜红的速度的话，他当时怎么退团其实这事儿根本就不重要、 嗯、大家不重要的 关键是他的成绩怎么样。对， 好听， 你只能说好听，退得好。如果说你一直都没有作品，你只能说你干嘛要退团呢，是吧？ 期待更多的好歌、 嗯、 接下来我能给大家推荐一个好莱坞的科幻动作冒险电影，这也是系列的第三部了，移动迷宫三即将登陆国内的院线、 嗯、 这次呢是专门邀请到了许魏洲来献唱了中文的推广曲，就叫做迷宫。 对，那这个部戏的这个迷宫的 MV 呢是昨天已经上线了。在影片的动作戏的镜头中间呢，许魏洲在录音室当中的演唱镜头以黑白影像的形式穿插，哎，感觉还挺不错的。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来自许魏洲的迷宫。 在加速的狂奔，别等着神来将我们营救， 断黑色牢笼带血锁链，眼中一腔孤勇的念头。哦，迷宫层层掩饰，想下一步要怎么做？恶魔鬼的咽喉 ，Cause breaking through is something I was born to do。这不可能的奇迹，迎着喷火往前走，只为远在彼岸要拥有。这交头把我们抵在牢笼的虎口，这火热心里还依然有个哦，对邪恶世界还有泪流。哦，迷宫布满玄机，想每一步该怎么走，看勇者的双手。Cause breaking through is something I was born to do。 最终我们有奇迹，受了对手的求救，现在血色染透的尽头，最尽头用炙热的血来换你重回阳光里的身体，is what I want to do。 Cause breaking through is something I was born to do。 这不可能的奇迹，迎着炮火往前走，只为远在彼岸要拥有的自由。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请您收听歌曲《美好向往》，作词恩山，作曲演唱周鹏。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心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繁荣富强。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啊，我们欢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

住这首歌是谁唱的了吗？当然中间的 rap 部分还挺好识别的，因为很难有人像他一样把歌词唱得这么清晰。 Johnny J、嗯、但另外一个呢也是编曲哈，演唱的部分就是胡彦斌。 对， 这两个人居然搭配到一起了， 上来你就对 Johnny J 充满了溢美之词。 对，你听我叫 Johnny J 对，有一种、这个、 语言当中 啊就这种感觉。但是说实话这个 Johnny J 和胡彦斌的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特别好的借用了返老还童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而且呢歌词当中尤其是张丽这那特别清晰的吐字，刚才他唱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开始有一阵鸡皮疙瘩准备冒起的感觉。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张丽这一下打断了这个片段。 张丽这不能再这么念了。 有个人比我还要热烈的喜欢他、啊、 有人替我去张丽这喊话，还真的劝到我这么个粉丝就很划算。 对， 电台每天循环播放哈。 对， 其实这首歌呢是刚刚发行的，上周刚刚发行。然后张丽这跟胡彦斌通过这首歌呢其实描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很单纯，不没有感觉到生活压力，然后每天作业完成、嗯、有大把的时间去看电视啊玩游戏啊等等等等，重点是玩游戏啊等等等 啊，是这个 Q 到这一点，就重点是玩游戏，但是现在就没有时间玩游戏了，可以来了养养蛙也不错哈。 哎，玩游戏就我养蛙也算嘛，就养蛙养到很多人最近真的是崩溃掉了。 是， 今天咱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你喜欢玩网络游戏吗？当然是因为最近大火的这款旅行青蛙， 嗯， 还有一个恋爱的养成系的热门的叫做恋与制作人， 对 对，大家都就玩的特别的火哈。今天所以也想跟大家互动一下，你喜欢玩游戏吗？以及喜欢或者不喜欢一个游戏的原因是什么？ 对，今天呢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各种答案，然后把你带回到了那个青春的记忆，或者每个游戏都会是一段时间的一个节点。比如说像丽说，但是魔兽世界了，多经典的一款游戏，2005年一直玩到现在，青春就在这里，虽然少了当时的激情，但是呢还是不舍得弃坑，因为魔兽世界是个社会，认识了很多现实当中的哥们儿，这也是为什么喜欢他的原因，为了部落。 嗯，还有陈峰也说了，玩了8年的倩女幽魂如今已经弃了、嗯、但是留下了一群全国各地的朋友。 听人家这个全国各地啊，仅次于我们这个全球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儿了，虽然说喜欢玩游戏短暂的当一个放松可以，但是云峰提醒大家，他是一个医生，前两天呢看了一个头晕的病人，头晕就是因为玩吃鸡的游戏玩的时间太长了、嗯、所以也善意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玩游戏的时间劳逸结合。 对，其实玩游戏和其他的一些娱乐活动其实差不多，就是你只能把它当做一个生活当中的消遣，或者是每天去调节一下自己身心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你要全部的时间都拿在这一件事上，我觉得确实是有点夸张的、啊、 嗯，安妮倒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她说网游得有几年不玩了吧，上学的时候还跟同学们一起打 CS， 到现在都只玩单机游戏，什么冰果消消消爱消除、 啊、消除， 所以你现在应该也在养蛙吧。 是、啊、 步入到了游戏可玩可不玩的阶段了，所以这个时候一款旅行青蛙就非常的 适合 你 了哈。这我不是好人说，这个我真的这个很喜欢玩游戏，我喜欢体验各种不同的游戏体验，比如王者、吃鸡、皇室、暴走小飞机。哇，你说是一款游戏完全都不搭嘎，哎，看来是你在各种游戏当中都能穿梭得很好。 对，但是会游泳的喵应该说出了很多人的记忆，比如说就是我的，他说最早玩的网游应该是超级舞者，就是那个劲舞团的公司。 嗯， 对，2005-2008年比较火，但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接近倒闭了。我当时也是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但因为一直玩不过我的同学，我就把它给弃了。我后来发现， 啊、这样吗？ 对，自己没有玩游戏的天赋。 啊、不，你这个思路非常好，就是我当年呢也在玩一款游戏叫跑跑卡丁车，我每次都是倒数第一名。正当我准备弃坑的时候，我有个朋友说：“你不要弃坑，你一定要跟我一起玩。” 你带着我玩，就发现你每次都能赢他。 对，他每次只能赢我，所以他特别想跟我玩。但是我玩了大概3次之后，就再也不想跟他玩了。 任意也说哈，我喜欢玩跑跑卡丁车，玩了有6-7年了，现在也超级爱玩。 啊、嗯。 但是要点赞的是小蜗牛，这个班主任老师厉害了。我记得刚刚还有说恩正明跟我们提说他也是老师， 对， 自己喜欢玩，但是不喜欢学生玩。 嗯、 小蜗牛呢，也是一名小学班主任，他说面对学生玩游戏，往往是自己也开一个账号练习。熟练了之后就和娃们签订协议单挑，如果我赢了，你在上学期间就不可以玩游戏，放假再玩，孩子们就乐此不疲的挑战。 嗯， 还好呢，老师我暂时没输过。厉害， 觉得还是你的能力比较高深哈、啊、就玩游戏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你知道吧。 嗯，其实偶尔的时候你提起一款游戏的时候，你回顾才能发现说，哇，原来我已经玩它这么久了。 嗯， 而且呢一款这个综艺节目，可能你在它新出一季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 说哦，原来他已经连续出了六季了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最近其实也在 Q 这档节目，那就是最新的《我是歌手》。但是随着竞演的进行当中呢，歌手节目已经推进到了第二轮，所以新的补位歌手华晨宇也即将登台啊。最近呢，节目的微博也是公开了一组华晨宇抵达机场的图片，正式确认华晨宇的加盟。 我觉得会更好看哎，因为上一场的这个挑战歌手是苏诗丁，而且在另外一档节目当中，华晨宇是苏诗丁的导师 啊， 导师跟学员同台竞技，还蛮值得期待的。 好，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华晨宇给网络游戏写的一首主题曲。智商250、 啊、 你喜欢玩网游吗？智商250那是不是玩网游的时候会特别的得心应手哈、啊？ 是、 嗯、来到咱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吧，来自华晨宇的一首歌。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是否短路爱输球，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天赋可能性，真是别说更美丽，连我自己都不信。如果重要的发明不能电视跟你每场一击这里的精神性恭喜好发力，而是在看着巨人的压力都在学习，一岁一年级绝不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断绝碰到没第一，那想成立不住1987绝对能拼，你没脾气好发力。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是否短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不懂特别的关心，身上心思会到极，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年学不会弹琴，上当只剩大环境，独行数遍上清晰，别客气扎堆升级，小小无力 oh body， 而我这造型摆也摆不住帅气，挂也挂不好听，谁说不怪神经大错转为破茧迷离，我把这可爱的杀气当你站地方面里，不小心却只有你赢得彻底 oh body。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是否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2020来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2月2日至21日，这里不仅有年味十足的新春市集和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强大没有终点，它只在你永远向前的路上。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携新一代 OnStar 暗记星全时在线助力和 eConnect 智能互联科技全新上市，以高速车载 4G WiFi 和人车交互体验，助你拥有比朋友圈更大的车联生活圈。强大是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大。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现已上市，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亲身体验。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朋友的羡慕眼光，父母的欢声笑语， 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让人们竖起拇指把你夸。 快要过年了，车胎还没换，保养还没做， 别急，马上去途虎养车年末大促。 途虎养车轮胎满699减100，机油小保养套餐99元起。途虎养车轮胎满699减100，机油小保养套餐99元起。 途虎养车。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浪漫的二人世界，甜蜜的携手同行， 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和他一起走遍海角天涯。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2月15日前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 我想买蓝色的怎么办？ 那去跟销售经理聊聊吧。 哥们儿，你这可是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题材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连的1:1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银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哦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Nothing but your arms on. I can't sleep tonight. So cold in California. I lied when I said I'm fine. Yeah, you're the needle in my fabric. Well, I'm ripping and I'm worn out. Problems, we all have them. But you make all of mine yours.Maybe I've been working too much, just trying to make a better life for us. Don't mean to raise a fuss, you know, but it's only Deeper in my lungs, you say that we have time, dear, and we're so young. So no matter what happens, still got us. So we're rolling with the punches, like everyone. 不想提醒大家的，但是一月份已经快过完了，2018年的一月份， 你干嘛要提醒我们？ 1月25号了，已经。 我明明还沉浸在2017年，不能自拔。 哎，对，这包括我现在跟别人说什么，或者偶尔在节目里面，我都会习惯说今年怎么怎么样。那其实仔细思考，已经是去年了， 是去年的事情了。 对，18年开年呢，原本大家会觉得说，在这个荧屏上会有一个古装剧火拼的热闹现象，但因为这个周迅主演的《如懿传》，还有范冰冰主演的《八清传》档期搁置了，所以现在变成了《凤求凰》一枝独秀。 对，这部戏呢是由关晓彤和宋威龙两位年轻演员主演的《凤求凰》，目前呢豆瓣的评分只有3.1分，也创下了该剧艺术总监于正作品的最低分。这个女主角呢缝纫机头的造型也遭到了主角简单的表演，再到读过原著的人的集体吐槽改编之后，这个凤求凰这部戏还是遭遇到了一些群嘲，而且我会发现其实男生关注的会比较少，女生会比较多一点哈。 嗯，主要这部剧呢当时的这个原著确实还有很多死忠粉丝的，所以这次改由关晓彤来演绎了之后，再加上他之前也刚刚完成了一部偶像剧，也被嘲得比较厉害。 对对， 所以大家会开玩笑说是4分以上的剧你都不接吗？ 努力努力吧。 这部剧的插曲还是蛮好听的，这首歌叫做江南恨，来自路虎，也是凤求凰的片尾曲。 雨藤花一千都 在细雨绵绵，人生若能长相见，如何才能看不厌？去年今日同一片天，却是不同的脸。好想再 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题材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连的1:1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影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欧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夜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自从玩了这个旅行青蛙的游戏哈，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已经变成了听众们的吐槽地。我家蛙待在家里不出去，我家蛙已经出去了好几天都不回来了。所以你看真的就跟养小孩一样， 对， 你担心他太宅，你也担心他没朋友。 大家还要交流一下这个养蛙的经验以及呢这个养蛙的秘籍，这也跟这个就大家比如说这个家长群这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啊、 对对对对。更好玩是现在网上已经有了什么养蛙必听的歌单、 嗯、 什么常回家看看啊放轻松啊，以及什么就是烛光里的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这个太夸张了啊！我觉得啊， 今天呢，咱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你喜欢玩网络游戏吗？或者说喜欢或者讨厌一款网络游戏的原因是什么？ 嗯 ，Tiffany 跟我们说，上大学的时候啊，因为周六日小伙伴都回家，自己一个人待在宿舍，为了打发无聊时间，疯狂迷上了连连看。后来玩这个跑跑卡丁车，一个小板车玩了好多年。但是最值得骄傲的是，没在所有的游戏上 花过一分钱。 那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我当时玩一个叫做什么节奏的什么这个游戏吧，就是不停的在刷那个东西，然后呢我在那款游戏当中就不停的充值，因为我发现不充值的话那个游戏就好多歌曲不能解锁。 嗯，所以我觉得这种能坚持住不在游戏上花钱的人真的还都挺厉害的， 也很有定力啊。 哎，轩哥，我们说中学的时候是游戏狂人呐，但是不玩那种打装备的网游，都类似于像 CS 啊、魔兽争霸、跑跑卡丁车、劲舞团这些竞技类的，而且还经常在比赛当中拿名次。不过奇怪的是，到大学以后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居然突然对游戏没兴趣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当时是有人管着你，有点刺激的感觉。到大学当中呢，你会发现你有大把时间，而且有更多的其他的事情去干了，对不对？ 他还补了一句，我觉得这句特别棒，他不说了，居然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 把你拉回到了十几年前的记忆当中，然后忽然觉得有点伤感，还是去养养妈吧哈。 但是没关系，不用非说中学时代，因为现在呢有一项研究发现，现代人的青春期到24岁才结束，而不是我们通常所想的，哎，15、16岁、17、18岁的时候就结束了。 这其实跟我们的认知差不多了，因为现在有很多巨婴嘛，对不对哈？这项发现呢，年轻人呢是接受教育的时间比较长，而结婚生子的年龄会推迟。造成了青春期的延长，有很多人呢说，比如说大脑在20岁之后呢仍然持续发育，运转得更快更高效，25岁才长出智齿，有点夸张哈。 所以研究人员也认为呢，应该确保法律适应延长的青春期，但另外一些专家担心说，哎，你规定到24岁，会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巨婴啊？ 嗯。 如果问我死后的愿望，还有什么好留下？我立刻回答，一个好孩子在地球上。好孩子你要听话，要有善良的想法，毕竟我无法时时刻刻看护在身旁。我要给那个警钟找一个铁布衫，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全球瞩目时刻，登顶荣耀巅峰。 大家好，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距离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还有2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强大没有终点，它只在你永远向前的路上。

在等信号确认，等红灯灭了， 等红灯灭了， 等我们真的心动，等时机成熟，会不会犹豫了，错过了对的时候。 那个方向才不会有花、路上闪烁的路灯把天窗点亮，该不该暂停一下， 等路的信号确认，等红灯灭了，等我们真的心动，等时机成熟， 8:37，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邓福如和小雨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前面路口停》。你知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前面路口停和下个路口见都是春春唱的， 感觉是这个 比较押韵， 都是跟司机要说的话。前面那个路口停啊， 前面路口停下来，因为 下路口再见啊。 小雨呢要在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上登台了。但是这次除了他呢，还有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那些大牌歌手，以及像牛奶咖啡、陈梓童、李建清、佳佳、朱新东、文慧茹、FS 都将确定登场。 当然了，这次呢，我们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听众争取了和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今天呢，这个大家呢要注意到的是啊，现在已经得到了门票的兑换券的朋友，赶快要在26号之前去，赶快把这个兑换券去兑掉哈。 因为我们这次送出的不是门票，是兑换券，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按照时间还有地点的提示去领取兑换，以免错过非常精彩的演出。 是的，我们继续看一下啊，这个奥斯卡呢即将迎来他的90岁的生日啊，这个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1月23号晚间呢，90届的奥斯卡组委会已经公布了最新的名单，来看一看提名有什么。《水形物语》仍然是大热，以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13项提名来领跑。 我去看了一下这个《水形物语》的一些介绍，我觉得这个题材还挺有意思的。虽然说被写出来了之后，这个故事梗概你会觉得说，哎，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些类似于童话故事的那种设计？但确实，你想想，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等等等汇聚在一起，一定是有它特别过人的地方。 对， 以及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而且还入围过金球奖的三块广告牌也获得了7项提名。 对， 还有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悬疑战争片也已经在国内上映过的敦刻尔克也有8项的提名，是位列亚军。 这个我是非常关注的，因为你知道诺兰导演真的是荣誉等身，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奥斯卡的这个奖项来加持，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这一次他能够凭着敦刻尔克这个有点重新写意的这样一种战争片的风格能够拿到这个提名的话，我想很多诺兰的粉丝都会非常高兴。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三部哈，水形物语、敦刻尔克、三块广告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还有两部也是有6项提名并列第四的，就是至暗时刻和霓裳魅影。 哎，这次呢你知道高晓松著名的影评家也算是音乐人高晓松说到，这算是奥斯卡的一个大年了。 什么叫也算是音乐人？他听到一个东西，明明就是音乐人。 应该反过来，著名的音乐家 也算 是 影评 人的高晓松，说这今年算是一个大年啊。有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多部非常精彩的影片去角逐一个奖项的这样一种感觉。 刚刚公布了提名名单，期待一下大奖最后是花落谁家。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喜欢玩网络游戏吗？喜欢或者讨厌一款网络游戏的原因是什么？明明也跟我们说，我以前从来不玩游戏的，连连看只能过去第一关。我也是 这也太没有游戏的天赋了哈。 但是自从上次被小伙伴安利了王者农药之后，仿佛开启了新的世界，感觉游戏就像是解压神器啊。但是他不太理解像旅行青蛙我们今天聊的这种佛系游戏的，就不太理解说哎，为什么同事们也对这个恋与制作人这么痴迷。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也算是有分类的嘛。那你想，你喜欢王者荣耀的人可能对于这种旅行青蛙就未必非常喜欢，因为那个可能是更多是拿心灵去串通的一种感觉的东西，或者是在旅行青蛙当中看到了自己，对吧？啊， 我觉得其实就只有你在这个游戏当中的时候，你比较能理解到他的点。 啊，对，你如果不玩的话，你完全理解不了。甚至你如果没有看到他在削木头，他出去好几天没回来，你是不知道这种点在哪里的。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游戏也算是一个时间刻度啊。你像 Gary 呢说，回忆起游戏肯定是打《FIFA 98》，然后《极品飞车》《仙剑奇侠传》。然后用表哥他们家那台486的电脑玩，满满的回忆，我跟你说完全戳中了我的点，我们就肯定是同龄人啊。 但是你知道空白的他发过来一段话，真的是我觉得一棒子打了很多人，就是我不喜欢玩这种回合制的游戏。你不觉得很幼稚吗？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你再打我一下，我再打你一下。 但我跟你说啊，我们小的时候不光是回合制游戏，你有发现我们小的时候的动画片都是回合制的，比如说圣斗士星矢都是我给你个天马流星拳，然后你复血半天还想了很久，你再给我一拳，看谁哪一拳能够打死对方哈。 但像夏夏也说了，我喜欢玩魔兽世界，尤其是集体打副本的时候，几十个人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一起琢磨对策，克服困难，做同一件事情，还是挺宝贵的一种回忆。 I'm gonna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Ain't no need to stop and girl. There ain't no need to stop and girl. Yeah. Okay. Met you out on Broadway on the hottest night in town. We arrived solo, but we were being chased around. Saw you being cornered by some guy you used to know. Stepped in between the both of y'all, said I'm leaving, do you wanna go? Cause I'll be the light when you can't see. I'll be the world when you need heat. I'll be the generator, turn me on when you need electricity. When the shit starts to go down, I'll be the one with the level head. We're working it now, baby, we'll be living in the walking dead. I got supply eyes. Supply eyes. I got supply. Multiple times, stop, if you said, you ain't heard it that way, I can guarantee you that, cause I'll be the light when you can't see, I'll be the world when you need heat, I'll be the generator, turn me on when you need electricity, when the shit starts to go down, I'll be the one with the level head, we're working it now, baby, we'll be living in the walking dead, I got supply, supply. 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出的新专辑啊，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呢，可以用这么四个字来形容， 一个词， 评价两极 啊，是， 就像可口可乐在日本推出的一个桃子味的可乐一样，评价两极。 可口可乐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不是推出了一款减肥可乐吗？然后当时大家 买断货， 我当时还跑去买了一瓶，因为我自己有个人也有需求。喝了以后呢，发现 你发现我的眼神吗？ 对，喝了以后发现没有任何作用哈。 可能就是做一个噱头吧，但是这个可口可乐确实在日本推出了一款叫做桃子味的可乐，这是在全球首次推出桃子味的可乐。 反正可口可乐呢是一直很热衷在日本推出各种口味的可乐，可能是日本人比较接受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口味的可乐的方式。 你不能用乱七八糟，你要用丰富多样、 丰富多彩的这种口味的方式。比如说他们已经推出过橙子啊、青柠啊、香草啊、咖啡的。还有咖啡可乐吗？ 哎，我会觉得想去尝试，就 咖 啡跟可乐，就两种最喜欢的饮料混在一起哈。 对， 有人觉得哎很好喝，但有人觉得说没有办法接受，觉得桃子跟可乐就完全不搭边啊。 可能他们接受可乐的口味的这种新鲜度还真的是位居前列的，因为你知道日本呢是继美国和中国之后，可口可乐 公司在全球的第三大市场，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前两强。 但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人多吧，你算一下这个人口总基数的话，其实可乐还真的算是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必备的一种饮料。 哎，你这么说的话，他们喝的还蛮多的，因为他们的人口基数其实比我们还是少一些。 对，但是在日本推出新口味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日本消费者吧，对于流行的敏感度比较高一些，推出一些新品之后，他们就会立刻去尝试。 我上次也是被一个日本博主安利的，就是啊，这个东西怎么对减肥有好处等等等等，反正什么事儿都得自己试试。 你觉得可乐怎么会跟减肥沾上边呢？含糖量那么高，但确实能够给别人就是味蕾上带来比较大的愉悦哈。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可乐呢，它不是我们喝的可口可乐啦，它是一首苦情歌，可能快乐可能不快乐，这就是爱情带给人的感受吧。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可能是因为我们相遇的太晚了，可是我要走了，可温暖要走了，可否有另一个我在你身后给予快乐？可当我牵着你的手，傻乎乎的了。渴望的爱情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可时间倒数了，可你的答案停住了，可想到你的脸我还是很快乐。可能你不快乐，可惜你不快乐，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可它给了你些什么，你是不是真快乐？可要听我的话，别再为它犯傻了。可能你不快乐，可我要你快乐。快乐，可当我牵着你的手，傻乎乎的了，渴望的爱情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时间倒数了，可你的答案停住了，可想到你的脸我还是很快乐。可能你不快乐，可惜你不快乐，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 这首歌叫做可乐，在网上有很多人翻唱过哈，它当然不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喝到嘴里的可口可乐，而是描述一种感受吧。可能以前在小的时候，我们就是玩游戏的时候觉得哎呦那么开心，但其实今天有很多朋友说出了长大之后玩游戏可能就是孤独孤单，所以想用游戏来打发一下时间， 排遣寂寞的一种感觉。当然呢，我觉得赵子画的这首歌曲其实唱到的可乐，我当时刚才还在想，真的有人在排解孤独的时候会喝一杯可乐吗？ 很多啊，配泡面啊，绝配好不好？ 这个口味也是挺怪诞的啊。